红鹦鹉和绿鹦鹉。有只红鹦鹉住在小毛家，有只绿鹦鹉住在小胖家。这两只鹦鹉都在学人话。小毛看见奶奶在种地，就拿起铲子说：“我跟您学吧。”看见妈妈在摘瓜，就提起小篮说：“我跟您学吧。”看见哥哥在画画，就拿着铅笔说：“我跟您学吧。”红鹦鹉在旁边听啊听啊，就跟小毛学会了这句话：“我跟您学吧，我跟您学吧。”那个小胖呢，早晨起床，妈妈叫他叠被子，他就伸伸懒腰说：“我不会。”奶奶叫他快喂小鸡，他就扭着身子说：“我不会。”姐姐叫他给花浇点水，他一溜烟跑了，说：“我不会。”绿鹦鹉在旁边听啊听啊，就跟小胖学会了这句话：“我不会，我不会。”有一天晚上，来了一只大黑猫，看见鹦鹉就想吃，馋得喵喵叫。大黑猫跳一跳，抓破了鸟笼子，同鹦鹉飞了。大黑猫又一跳，抓破了另一个鸟笼子，绿鹦鹉也飞了。小毛和小胖到树林里找鹦鹉，看见一位老爷爷正在采蘑菇。老爷爷招呼他俩：“快来采蘑菇吧。”小毛跑过去拉着老爷爷的手：“我跟您学吧。”小胖站在那儿摇摇头：“我不会，我不会。”老爷一听很奇怪，说：“我见过一只红鹦鹉，一只绿鹦鹉，就爱说这两句话。”小胖一听赶紧问：“那只绿鹦鹉现在它在哪里？”老爷爷手指树林外：“那只绿鹦鹉整天我不会我不会的叫，我想它一定很懒，就让它飞走了。”小毛赶紧问：“那只红鹦鹉呢？现在它在哪里？”老爷爷手指树林外：“那只红鹦鹉养在我的家，它老向我说我跟您学吧，我想它一定很爱学习，我就天天教它说话。”小毛和小胖来到老爷爷家，刚进屋门就听见：“客人来了，客人来了。”小毛小胖抬头看，原来是红鹦鹉在说话。老爷爷拿下了红鹦鹉，小毛高高兴兴接过它，小胖想起自己的绿鹦鹉，流着眼泪羞答答。小毛说：“小胖别难过，这只红鹦鹉就归咱俩养着吧。”小胖一听又笑了：“咱俩养着它一定能养好，我再也不说我不会，我不会的我要学，再不做懒孩子了。”老爷一听捻着胡子笑：“很好很好，鹦鹉跟爱学习的孩子在一起，他会越学越好，要是跟懒孩子在一起呀，他就什么也学不到。”现在小胖和小毛都爱学习了，红鹦鹉跟着他俩又学会了许多话。Thank you.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